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一天要向他的女朋友求婚，他就来到了他女朋友的家，向女朋友的父亲说道： 先生，请您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好吗？ 女孩的父亲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我坚决不能，我女儿绝对不能嫁给一个该死的演员，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听到女孩父亲这样说，这个男的还是一再请求： 先生，拜托您了，您至少先看看我今天晚上的演出，再做您最后的决定好不好？ 虽然老父亲不太乐意，但是既然这个男孩如此的请求，于是他也就暂时答应了。当天晚上，这老父亲就带着女儿去剧院看了这个年轻人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啊，这老父亲带着女儿就到了后台，向这个年轻人，他一把握住这个年轻人的手，向年轻人说道： 没问题，孩子，我现在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了，你可以娶我女儿了。 年轻人欣喜若狂。 太好了，先生，哎，真是太感谢您了，您刚才是不是也被我的演技打动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话，这老父亲又一次皱起了眉头，很认真地回答道： 不，年轻人，你想错了，我之所以同意把我女儿嫁给你，是因为我刚才看明白了，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当演员的料。 话说我这么一天在客厅里头，当爸的观察了自己儿子半天，突然非常奇怪地问自己小儿子： 小杰克，你刚才为什么喝那么多水呢？ 小杰克回答道： 我刚吃了一个苹果。 你喝水和你吃苹果有什么关系？ 儿子解释道： 我刚才吃苹果的时候没洗。 说这天一大早啊，小杰克听见有人敲他们家门，打开门之后就发现门外站着一年轻人，而这年轻人马上问他： 你是小杰克吧？你姐姐在家吗？ 这小杰克打量了一下这年轻人，然后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路易。 听到了路易这个名字之后，这小杰克非常高兴地转过身，冲着屋里大声喊道： 姐姐，你日记里提到的那六个男人里，叫路易的那个来找你了。 那年春节前啊，小兰呢一大早就跑火车站买回老家的票去了。她站在那儿正郁闷着排着长队，突然她就感觉到后边有一人拍了她一下，回头一看，是后边那排队的人啊要递给她一纸条。小兰打开纸条一看，这纸条上写着一行字： 我是你身后20米左右穿红毛衣的那个男孩。 小兰看完这纸条，抬头往后边的一看啊，发现那穿红毛衣的男孩眼睛挺大，皮肤还挺白，个儿还挺高，正好是小兰喜欢的类型。而此时他也发现那男孩啊正含情脉脉地注视他呢，男孩的眼神当中带着几丝期盼，还带着一点羞涩，看着小兰是心花怒放，脸都红了。于是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而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纸条背面，哎，这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我有今天去哈尔滨的卧铺票一张，谁想要的话来找我，不要的话别捣乱，请继续把纸条往前递，谢谢。 话说忠厚老实的老张啊，这天在家里头把媳妇特喜欢的一个花瓶给碎了。这媳妇呢很生气的推了她老公一把，然后大声的对老张说： 怎么那么没用啊，要跪下。 听了这话，忠厚的老张胆怯的望着媳妇，可是就是不跪。我不跪，怎么着我也不跪。听这话媳妇急了： 你跪不跪？你到底跪不跪？ 老张听了媳妇的话，既没害怕也没跪，继续说道：我不跪，我不上你那当， 我跪下把裤子弄脏了，然后你还罚我跪着，这还有完没完了？我就不跪。话说啊，在一裁缝店里头，这天呢，老板正对一顾客说呢：“ 尊敬的先生，您要做的这套西装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都没什么特殊的要求，我就是要求您做的一定要精致再精致，因为这是我的结婚礼服。” 听了这话，裁缝店老板突然心领神会的小声问道：“ 啊，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想在您的这件西装里加一个您太太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小暗兜？”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